在月光下。幸福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，丰收岁月添佳话。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齐鲁娃。 我睡前的时候

的心为你放荡，